触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为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我无法转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这个特权位。我是有点口结，好像有点心机，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畏罪，享受片刻的交织。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 that's right， 一触即发的心情。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我的身体间展开的心动，是我愁眉深陷迷乱中的有个奇妙事正在发生中。想触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身影，是你不由自主靠近。 This for everybody. You always put me down.

Why can't you see that the clouds are in your head? I will stay there, there, there. No need to fear, fear. And when you need to talk it out with someone you can trust, what you see are the bad, bad, bad memories. Take your time to find me.